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点解中意韦斯咸呢？其实就系、是、我都系九十年代中期，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其实睇英超咧，就系嗰阵时 ESPN 播嘅。咁啊，系韦斯咸啲波咧，韦斯咸呢队波不嬲又唔系即系好抢镜，佢啲波成日拱喺星期一深，星期一嘅深夜嗰场波。咁但系我就成日睇嗰场波嘅，咁啊睇得多就即系几中意。佢哋咧系嗰阵时打得好硬净。其实佢有个代表人物叫 Julian Dix 啊，咁呢个迪斯咧。都打過英格蘭國腳嘅，都去過利物浦添嘅。不過佢喺韋斯咸就入型入格啲，左後衞斬柴佬咁款，冇頭髮嘅胡鬚立突，專射十二碼，砰砰聲。咁你睇得多咧，就覺得哇，即係好有 style， 覺得佢。咁加上嗰陣時，其實哈利利立帶嘅韋斯咸咧，用好多外援啊，但係嗰啲係價廉物美，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玩 CM 玩 manager game 咁樣，即係。霍比斯股啊，杜米迪斯股啊，即係哇，即係好似熟熟地又唔熟， 就有啲名嘅。 打出嚟有啲風格咁樣，即係覺得好過癮囉。咁然之後慢慢再呢發現嘩，韋斯咸出咁多僆仔咁勁嘅咁樣。咁亦都即係嗰班即係年青人呢就會令你覺得呢隊波有前途。咁就 keep 住去睇囉。咁其實咁嘅環境就慢慢對佢哋更加即係投入囉。好，其實睇波我覺得有一個即係幾有趣嘅地方呀，就係、是、呢即係你認咗某一隊呢，其實你冇得轉。即係你係，因為其實即係韋斯咸有一句佢哋口號叫 West Ham till I die 嘅，即係你鍾意得你就鍾意到死嘅人啦。因為其實鍾意一對波唔係真係齋贏㗎嘛，最好又好睇啦。咁但係輸你都係要支持㗎，不過你可能會少啲嘢講，你可能睇少啲，你可能冇咁開心，但係就係有高潮低潮先至知，你先至係一個大黑嘅 fans。 如果嘩佢紅我就支持佢，佢啲歌好聽我就轉態，咁其實就係、是、你就冇咗嗰個 loyalty， 即係你鍾意一隊波啦，係有高低你先至過癮嘅。因為即係如果你冇低潮，你唔會知道嘩即係終於贏到一場勁嘅，你唔會覺得好興奮。 啱啱而家聽到呢個呢，其實都係好耐以前㗎啦，幾年前啦 ,2009 年咗緊啦，我哋嘅名人房啦，咁大家頭先聽得出嗰把聲就係 Keyman 嚟嘅，我哋訪問過 Keyman 啦，咁同我哋分享過呢關於呢佢鍾意韋斯咸嘅原因，同埋我覺得好值得再同大家去分享嘅喺呢一個 moment。 因為其實好有意思一樣嘢就係呢，佢講咗幾樣嘢啦，其實我成日都有講嘅就係、是、足球之有趣嘅就係、是、你可以從好多角度去睇唔同嘅嘢，你點樣去做一個球迷呢。佢講過佢其實喺個訪問入面呢，佢都有提過呢，就係話有啲角度其實大家可以再去好值得大家去諗，譬如話就特別同一啲反曼嘅球迷講啦，即係當開玩笑，即係當你成日話呢個曼聯球迷係 Glory Hunter 嘅時候呢，其實你諗深一層啦，其實無論你鍾意車路士或者阿仙奴或者利物浦或者係曼聯嘅，其實大家都係可能係因為個 Glory， 如果你問返自己，你都係可能曾經因為佢哋嘅 Glory 而去愛上佢。而你我反而最佩服嘅就係話，或者最即係我覺得最神奇嘅就係點解 Keyman 會鍾情韋斯咸呢，剛才那段聲帶大家聽到呢，佢都係因為即係某一啲曾經睇過嗰啲好精彩嘅賽事啊， 個別嘅球員 啦、嗰種打不死嘅精神啦、啊、跟完之後嗰啲口號啊 ,West Ham never till you die 啊等等啦、啊。咁呢啲咁嘅嘢而愛上咗韋斯咸。咁而佢愛上韋斯咸其實又唔可以叫痛苦嘅，但係好多時可能喺每好似佢咁講就係、是、可能喺每一個禮拜裏面佢冇辦法去同人哋去分享佢自己嘅球隊，因為嗰隊只係一隊小嘅球隊，又或者根本都唔想分享，因為每個禮拜輸波係多過贏波嘅，諸如此類。咁但係佢尋求嗰種快感就係、是、當一隊波經常輸波嘅時候，喂贏一場 big game， 好似當年呢、這個即係足總杯贏呢、這個唔係輸俾利物浦啊，都但係打到好燦爛， 3-3嗰場 係啦。佢嗰段我就冇截錄出嚟啦，但佢都有分享過，就係、是、雖然輸咗，佢嗰時仲係直接喺倫敦睇嘅，咁、然之後跟住即係佢就覺得喂輸咗都深深被自己隊球隊去感動，咁所以我就攞翻出嚟同大家去分享啦。即係我覺得有幾個角度可以大家諗嘅，就係話唔好話 Glory 唔重要 ，Glory 真係重要嘅。即係我哋其實好多人都係因為 Glory 而會去鍾意自己隊球隊。第二樣嘢就係其實要分享喺雲佩斯事件裏面，我哋睇到嘅就係咩？你要問一問自己，究竟你鍾意隊球隊係咪因為某一啲球員囉？呢個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嘅。 即係我哋都我哋身邊都認識過好多啦，譬如話啲跟住個球員走都會嘅，即係即係嗰啲啊 有啦，總之有啦， 咁啊我即係未必好難，好會要認同啦。咁、但係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嘅幾廿年都係，即係亦都好似頭先阿 Keyman 講，喂，你其實中意一隊球隊係一生一世嘅，即係要即係直到你死嘅大佬。咁唔係話因為第二隊贏咁你又跟佢啊之如此類。咁所以、其實所以我都想同啲曼聯嘅球迷講咯。其實你當你俾啲喺個 Facebook 度俾啲阿仙奴啊或者啲利撚啊屌你嘅時候，其實你又要尊重嗰班人，你應該敬重佢哋，大家都要互相要敬重，因為如果佢冇嗰個黑嘅時候，佢就唔會屌鳩你曼聯啦。佢真係真你曼聯噶嘛？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呢種態度係要大家要都係嗰句咯，要尊重大家咯。即係呢個 我講下我自己睇法啦。其實即係我唔係話想反駁你嘅，不過有一點其實我成日都想講，甚至喺反馬節目，即係我都想提下獅子講一樣嘢就係、其實大家成日講 Glory Hunter 嗰個 Glory 嗰個字咧，大家太集中睇 Glory 呢個英文字係有少失焦嘅。你所講嘅 glory 咧，其實含有咗一啲部分，有啲係勝利啦，即包括一啲 trophy 嗰啲係叫 glory。但係 glory 係英文嚟講嘅意義係比較含，即其實個豐係比較豐富一啲，包括少少叫 pride 啊，即係驕傲啊。你對一啲正面嘅嘢，你有一個歸屬感，係有少少嗰個意思嘅。喺呢個層面上邊，我覺得你即使係一個支持一隊十惡不赦嘅曼聯都好，我都覺得我都係尊重你，我都係會尊重你嘅。即係如果你講緊前面嗰部分，但問題就係好多人。是講緊頭先講嗰個 trophy 啊，每個禮拜要贏啊，係更加多人喺香港呢個 context。 嗱， 我真係覺得你聽我講埋先，我真係覺得呢一部分嘅人，尤其是係僆仔嗰輩，係比較多傾向呢一方面。咁呢個第一點啊，第二點就係、其實呢樣嘢係早幾個禮拜咧，即係傑斯即係咁季初嗰陣開始講咧，即係講下利物浦嗰陣咧，我開始有少少同感嘅就係話。你話你自己因為最近即係曼聯踢得唔係咁好啦，咁有時即係踢咗場好肉酸嘅波，咁啊發覺翻工平時都好似冇乜心機，即係幫唔到個勝利幫唔到你衝起，幫唔到你開心。咁相反，我覺得近呢八個幾禮拜咧，你又幫佢幾大到我開心，呢樣嘢好耐冇試過， 開始有嗰種飄嘅感覺。 但係嗰樣嘢係好耐冇試過咧，其實我或者更加老實咁講，係從來未試過嘅。即係由我中意利物浦開始咧，我都唔覺得佢。即係同 glory 呢樣嘢係拉上關係，或者同勝利呢樣嘢拉上好大嘅關係。但 係佢以往嘅輝煌嘅歷史都應該有關係啊。 我明顯嘅咁，所以嗰樣嘢咪頭先講 glory 嘅前一半部分咯。佢有一個 heritage 喺度，咁呢樣嘢我係中意嘅。但係我好老實咁講就係呢樣嘢等於好似一種興奮劑或者一種充氣嘅物質。你每個禮拜見到隊波踢得好，成日贏4-0，你真係覺得嗰個禮拜係爽啲， 爽好多。 呢一樣嘢我係深深地喺呢一季開始感受到嘅。 所以我開始有少少，我瞓著咗笑撚醒。 所以我開始有少少 feel 到咧，你最即係你啱啱呢十零年咧，嗰種快慰係點樣解？ 我答翻你先，我答翻你先。所以我話有嗱，我試咁樣咯，即係我試有道理就係、Chip 咧，你又要尊重一下曼聯嘅球迷咯，即係話。對球隊嗰個嘅經歷咧，嗰個歷史咧，其實係會影響到，即係我諗係會影響到嗰類球迷嘅特質噶嘛。我唔否認嘅就係話曼聯嘅球迷因為贏得太多廿幾年，OK， 咁所以係零舍黑人憎啊、囂啊、串啊、攞人哋隊球隊嚟開玩笑啊等等。咁其他嘅球隊可能利記會比較悲情啲啊。即係呢個係特質，嚟嘅。但係即係呢樣嘢，我唔係唔明白哥。Glory 嗰個 係好深層嘅，我覺得係。除咗 Winning Every Week 之外，仲有第二啲嘢。 即係曼聯嘅球迷就係咁。咁當然啦，我都話咁我哋換咗領隊，一個新嘅階段，咁我哋又要開始重新適應啦。即係要自己要心態調整啦。但係譬如Keyman 都講嗰樣嘢，就係話佢即係我唔知我唔記得咗我冇節錄出嚟。即係佢其實個訪問都話，其實我哋好幸福噶，因為我哋唔佢話佢好羨慕人哋咧，就譬如話啊，好似歐洲啲 歐聯嗰啲球隊， 唔係我一出世。 Okay. 我係嗰隊就係嗰隊噶啦，我冇得揀嘅。咁但係我哋喺香港，我哋就 有得揀， 我哋有得揀噶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選擇揀同唔揀咯。我都會尊重嗰啲成日揀嚟揀去嗰啲。咁但係我同 Keyman 嗰啲嗰代嗰啲就係、是，我哋會話翻俾你聽，即係點都要。 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我哋擁護一隊球隊，我哋咩波都會識去欣賞。巴塞隆拿打得好，我哋會欣賞。但你要我捧巴塞隆拿係唔會噶嘛？因為我體內冇巴塞隆拿嘅血嘅， 係啊冇錯， okay? 嗯、 我淨係得曼聯嘅血嘅啫。咁、嗯、我係一生一世嘅、嗯，即係我呢樣嘢係好重要。咁、嗯、但係喺呢個一生一世裏面咧，即係我覺得你贏一場波，唔係贏咗波串鳩人哋咧。嗯係 即係應該 嘅，係應之常 係應份嘅。咁但係即係 心態都係呢、這個 係咯。咁但係、okay, okay. 但係串完要識尊重啦。同埋即係你今季咧，我又體會到第二樣，你咪體會到 high 嗰種嘅。咁、啊、你嗱我嗱阿朱阿經一成，唔係阿獅子成日講話，又話我哋啲曼聯球迷輸咗場波會要生要死。咁、 嗯、 你睇到阿 Steven 咪知咯，都係差唔多啫。 又好難講， 仲有， 屌 你獅子都係啦。你第一輸完嗰集成集都唔做啦。好啦，到阿仙奴輸咗佢翻嚟做節目啦。 嗱 ，OK， 一撚樣。 嗱，我舉一反三， 大家都係 Gary Hunter。 我舉一反三啦。嗱，我對於你哋曼聯嗰種劣質，我深表同情。你哋嗰種氣質冇鬼冇辦法啦，就係咁劣質。 多謝你嘅同情， 好對唔住，即係我同情。咁你一樣。其實我都想為一啲皇馬球迷抱不平嘅，因為你早幾個禮拜咧，你幾個人咧圍插皇馬，即係佢嗰啲嚇，即係話 要啊，呢度真係好少人幫， 咩又話咩政府幫啊，又乜又成，嗱，我覺得都係一樣嘅啫。其實你都要尊重呢隊球隊，都係一隊好有歷史，亦都有一種特質嘅、哦。你發覺皇馬球迷都有一種特質嘅、哦，嗰種黑人憎程度都有少少似皇馬，即係曼聯球迷嘅其實。我所以覺得有時公平少少啦，即係當你哋部分主持啦嚇，好唔中意皇馬，即係你都唔係唯一個啦，譬如慈山都係啦嚇，都要睇翻少少，佢哋都有一啲 歷史嘅， 唔係歷史唔係絕對，但係佢亦都有一啲貢獻，亦都有一啲好好感動對，即係俾到個球迷好多嘅一啲經驗，呢啲嘢都係。值得係去尊重嘅。 我有講過㗎，呢啲都我有講㗎。但係我好不幸啦，我身邊有好多皇馬球迷就唔係呢一隻咯。咁啊， 即係譬如你係皇馬魯爾嗰派、希亞魯嗰派，定係斯朗嗰派，又好唔同啦，係咪？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好中意魯爾球員，我真係覺得呢個 咁啊值得尊重嘅。 即係絕對冇乜嘢可以投訴㗎喎。即使佢有少少去到後期三人八死地啊，霸住個隊長，有好多嘢搞風搞雨，但係喂佢土生土長青訓，踢過馬體會都過嚟。即係有乜嘢好話啫，係咪？咁所以所有球會都有少少佢歷史同佢特質，我基本上我都尊重嘅。 唔係，所以要同翻啲阿仙奴球迷講咯，即係當你今個禮拜你屌鳩皇馬嘅時候，唔係你要諗清楚，你要重新要諗清楚，你係咪因為一個球員而中意你嗰隊球隊咯？如果你覺得其實即係都唔，其實係同個別球員冇關嘅時候，你都係一心一意，至死不渝中意隊球隊，放棄雲佩斯啦，佢走咗。 唔係，我覺得你可以放 佢心已經唔喺嗰度。 唔 係， 我覺得你可以唔放個雲佩斯，但唔該你屌拆雲家先咯。 嚇，係啦，唔係屌拆雲家，我覺得係啱過屌雲佩斯，我都係。 喂，我想講少少咧，即係關於Hunter咧，我又要即係我想平反少少咧，即係。咁我係少數中嘅少數啦，其實我係喺2000年打後咧，我係好憎睇曼聯啲波，我係好唔中意費格遜嘅，傑斯漢都知。 我哋講分享過呢樣嘢 啦。呢個同傑斯最大嘅 係啊！如果要過檔，我第一個過檔啦。我由昆羅斯年代開始，我都話，我都已經每一季其實對住嗰啲陣，由斯朗開始啦。 係啊， 我對住嗰啲陣容嗰啲開始，唔係我想要嗰啲曼聯。 係啊， 但我哋但係都要繼續噶嘛。 係我明知對波係踢得好閪。 係啊， 講真，你話贏個波，我喂講真，你球係糊糊碌碌咁樣一粒粒入咗，或者靠球證，喂自己都唔好受啦。 係啊， 調翻轉今屆咧，其實贏阿仙奴嗰場咧，即係其實 Chip 咧，你咪話似翻曼聯贏1-0嗰啲嘢，其實係遠到去簡東拿前後兩年嗰啲咧，就係好 underdog 曼聯，其實唔勁嘅曼聯，邊度勝？覺得喂，反問覺得啱冇邊度勝嘅啫。 講得好啊， 冇勝嘅曼聯係，即 係 靠咬緊牙關，入咗一粒手你老尾，跟住贏咗嗰種咁嘅輸。 好多 underdog 賽事啊嘛，所以就去到歐聯嗰時都係㗎。 咁當然 早記啊，嗰啲都係 underdog。 咁你可以即係可以反問話：，屌你贏咗咁多冠軍，你有幾格㗎？咁呢個又冇得搏嘅。咁但係我即係我發自真心，我今年我係好中意睇到曼聯，莫耶斯打嘅曼聯咯，就係咁樣。 我講啲有關。阿仙奴啦，其實反曼獅子都講過就話，嗱佢講一句説話有啲偏頗嘅，我唔同意嘅就係話香港得費格遜球迷冇曼聯球迷，咁其實調翻轉你都諗下，香港都係有雲加球迷而冇阿仙奴球迷嘅，係有少都有啲呢種 又係喎， 有咩有啲 ？sorry， 我聽唔到你係咩？ 嗱嚇，我唔從即係我講，我再講下半節啦。香港都有雲加球迷。而唔係捧阿仙奴， 哦 ，OK， 絕對成用，啱啱啱， 即係雲加死忠， 係啊， 係 啊， 都係有唔少嘅，因為呢兩隻老嘢都係壓住十幾年噶嘛，咁真係影響咗好多代噶嘛， 啱， 咁佢嘅過失係咪都係值得批評咧？即係其實 喂，其實而家佢 好多過失， 其實佢而家好好成功嘅喎，因為你而家眾多嘅阿仙奴球迷係怒屌雲貝斯嘅喎、 嗯， 完全係冇人理過雲家嘅喎，覺得佢係 係啊， 即係教 永遠都係雲家都係會有人出嚟幫佢講嘢嘅喎，真係嘅 雲教教。 如果你喺雲阿仙奴球迷裏邊，你係屌雲家咧，其實係屬於少數派嘅喎，真係嘅喎又。通常都會、 啊、我成日迎住我哋講講下咧，突然間道門會開，跟住啲人會走入嚟。 嗱嗱，我幫 Steven 平反 ，Steven 都話 死不悔改。 其實最中意嘅阿仙奴嘅領隊係解鹹啊。 是 Steven 絕對係阿仙奴 die hard fans， 係啦。OK， 我哋以前曾經都有捉過一個阿仙奴球迷上嚟咧，佢、就係、是。雲家 is my father 嚟嘅，即係都有呢一隻，我哋幾隻我哋有，我哋即係其實好多人都上過嚟呢度㗎，咁、啊、所以其實即係你我對阿仙奴嘅了解，即係不下於好多阿仙奴球迷嘅，我哋絕對有資格批評阿仙奴嘅，真係。咁啊，讀下啲嘢先啦，好多人留咗嘢啊，幫手讀下喂啊。阿卡妹， 阿 EV 同你讲啊，就系、是、咧， 哎呀，惨啦，惊啊 ！EV 讲咩？ 唔系啊，两句啫嘛，人哋卖下关子。奥斯尔同埋阿基拿比咧，其实喺嗰场波咧系证实系患咗流感咁上阵嘅，同埋咧佢要回应你啊，顺便做下宣传，佢会喺点子讲。 唔系，我想讲一句先，唔好搵呢啲藉口啦，屌你老尾，大佬你欣赏下曼联打几捻好先得噶，继续读埋佢。 系，头先 EV 所讲就系即系有关大奔，即系阿宾特拿。嘅一啲問題啦，咁佢會喺嚟緊佢自己節目度。 喂，幾時啊？點子冰冰。 係好喎、啊，留意嗱，點子冰冰。 呢集禮拜，下個禮拜 要聽。呢集要聽。 Okay, 留意啊，點子冰冰啦，都係希望睇下我哋可以聽下即係阿仙奴琴日點樣睇呢個賓特拿啦。嚇、嗯，仲、啊、有冇啊？ 仲有啊，阿珊珊琪咯，就講翻誒，係啊，佢其實好中意誒。莫耶斯以前唔係佢話莫耶斯以前帶嘅愛華頓咧都係好多反勝嘅，同埋想你哋講下佢哋啲戰術啊。 戰術其實頭先第一次都講咗啦，都諗到一陣再可以繼續講嘅，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咁我讀一讀啦。另外一個我哋嘅網我哋網點嘅主持啊 Ricky 啊，係咪 Ricky 嚟嘅？呢個係喎，應該 Ricky 嚟喎。佢就雲家就當 唔係嗰個 Ricky， 呢個 Ricky 嗰個 Jack， 唔係 網點係 Sorry 啊，唔係喎，係喎係喎，搞錯，因為個名。咁鬼長啊嘛，你記唔記得佢嗰個 Facebook 個名？OK， 呢個唔係網店主持啊，呢個 Ricky 風啊， 德高望重先 講， 講 錯講錯，係咯，我就咁啊，點解佢會喺度留言嘅咧？就係咁啊 ，Ricky 就話佢話雲家就當啊雲貝斯咧係仔嚟噶嘛，所以咪啊即係。所以就咩咧？我唔知啊。咁佢話個仔而家唔孝順咧，你咪放佢去想去嘅地方咯。而且個仔係老豆塊喺老豆塊面度屙屎，係咪抵屌先咁樣？咁啊，仲有佢講，最後講埋佢話老豆係有責任，但係我哋要屌你收買咗個仔，都可以理解。咁我想話俾你聽咯，收買你個仔就肯定係故意㗎啦。咁呢個係。是曼聯的其中一個意圖啦，咁啊買到翻嚟再可以用得嘅，咁就一個收穫咯，咁我就咁答你咯。 唔係我咁講啦， 但係你中招嘅，咁係你自己 嘅事。我咁講啦，嗱，如果個仔未成年咧，就係拐帶啦，但係呢個成年有意，即成年有意識都要佢跟你一個老豆，呢啲叫反叛逆咯。 係不構成強姦嘅。 咁我冇話，我冇講講拐帶嘅。 我覺得賣仔嗰個最難。 拐帶 係咯，咁啊， 仲有冇？ 仲有冇啊？ 冇啦。 大致上我哋就咁啦，講主場波先啦。咁啊，仲有一個循環嘅。咁啊，到翻到去呢個 Emirates 嘅時候，你哋就再屌過啦。咁啊，睇嗰場波雲貝斯會唔會？ 我哋冇得出咧。 撚出啦，特登扮傷 咁 啊！唔好啊，屌你，我都想你出啊！屌有乜所謂啊？咁啊，但係復仇記都好啊嘛，即係等於我哋都等緊嗰場。 梗係啦， 冇脱復。 嗱，嗰再下嗰場咧，雲貝斯過去同雲家攬頭攬頸啊，咁啊，都係吹 大聲嗌聲老豆，我翻嚟啦！咁樣又得係咪？ 光榮歸來。 有其中一個人咧，揦住把刀仔，一嘢捅落去咁樣。 一嘢捅落去係嘛？好啦，咁啊，翻嚟我哋都剩翻啲時間，仲有一節領到咧，要講下啲 第啲歐洲嘅波， 歐洲嘅賽事啦。咁啊，世界盃嘅附加賽啦。咁啊，首先 今晚會踢。 咁啊，尋晚踢 已經踢咗兩場。 係啊， 係啊。 你 好大 咩戰果？ 我唔係太記得 exactly， 但係應該就係烏拉圭作客贏咗呢個約旦。 贏 唔係佐敦。sorry， 贏咗佐敦。 係 啊，5-0。 5-0。咁另一場墨西哥係大勝呢一個新西蘭，我唔記得比數幾多啦，總之大勝。 好似 5-1。 5-1，咁啊，今日蘋果咧有條題目咧就好得意嘅，就叫做墨西哥大炒新特蘭。 係。 咁咧我就諗咗一陣。 有咩咁得意啊？ 新特蘭。 新特蘭。 哦 ，OK， 哦，新特蘭係 嘛？我同佢講湖人大炒巴塞，唔係呢個有機會嘅。湖人大炒呢、這、一個呢、這個屈福特咁。 即係比得上阿喬妹講呢個墨西哥中央陸軍。 係啊， 即係排版嗰條友仔就執錯咗個字。 執錯咗個字。 係應該係西字嚟噶嘛？那個西人就 唔係呢個向向向唔知阿叔定邊個致敬嘅？唔知咩羅馬尼亞拍住羅馬尼亞好嗰啲咧？係啦，致敬嚟嘅呢個。 係咁啊，唔係最近都有一個㗎，新西蘭講到烏克蘭啊， 烏拉圭講， 唔係烏拉圭講到烏克蘭， 所以烏克蘭咧就有呢一個科蘭啊、蘇亞雷斯呢幾個戰鬥， 係 咯， 好搞笑。 傑斯都成日講烏拉圭嘅，係咪先？ 係啊， 係啊，烏拉圭講烏拉圭， 唔係老少嘅成日講 烏克蘭，係 咯，言論自由咯， 香港嗰種 嘅係咯，言論 自由， 特色。OK， 唔好講呢啲話。 結果咧就係似乎呢兩隊都好有機會。 但我睇個新聞， 唔係好有機會出咗啦，屌！ 我睇個精華咧。是不是墨西哥大炒場，即是大炒新特蘭嗰場咧？ 係新特蘭， 好像冇後防咁樣嘅喎。係 咪？我冇睇到啊，嗰場我冇睇到啊。 好搞笑！ 我反而係想睇賽前咯，嗰啲新西蘭球員會唔會又係好似攬球嗰啲咁樣？我哋呼哇呼呼哇咁樣嗰啲咧， 就唔使轉頭啦。 嚇！不過我預言咗啦，我都話矮仔對高佬咧，即係我喺個 extreme 嚟講咧，即係因為墨西哥嗰種地波踢法係不嬲都係踢開嗰啲矮仔踢。嘅嗰啲波噶嘛，咁紐西蘭又真係下下高 Q 大棍，呢一啲波對決咧，我覺得永遠都 係。如果我冇記錯咧，我唔知有冇睇錯，係輸高波，即係輸啲傳， 輸高波， 即係傳中嗰啲咯，咁啊頂入咁樣喎，有一兩球係頂入嘅，所以係好奇怪，我認出嗰隊係新西蘭。 係嚇 ，OK， 係咯， 我就我哋賽前我記得我哋就有預測過嘅，我哋話可能輕，我記得我都有講過就係 有講過 輕輕，如果有少少爆冷機會咧，就應該係新特蘭嘅， 新特蘭， 咁但係原來打完係冇撚機會嘅，唔係因為對。墨西哥真係好撚恐怖，咁但係墨西哥係 及時， 我諗喂大佬已經係對上呢十幾二十場十幾人出波啦，我諗都係第一場入五球啊，嚇死人嘅，因為我發覺佢係忘記咗點樣入波噶嘛， 佢咪好似即係葡萄牙嗰啲 pattern 咯，即係最後嗰幾場先開始， 即係要本唔要波咯， 係咯，咁啊呢場終於發揮翻正常，咁啊搞掂啦， 咁啊照計， 喂，但係佢呢場其實原來都出咗好多新人嘅喎。以我所知係啦，雖然我呢個新人我就唔識嘅，但係佢好多係， 但好似又冇杜斯山杜士咧，唔係好記得， 好似上， 因為我冇睇到啊呢個。 嗱呢場就應該就冇，同埋咧呢場咧係冇用呢個喺皇蘇踢嗰個卡洛斯維拉。 卡洛斯維拉。 哦，卡洛斯維拉冇。 冇嘅，好似係都冇嘅，因為用曬唔知 U21 嘅國腳。 而家我都唔知道究竟墨西哥嘅絕對主力係邊一班人啊，即係可能係啱啱攞奧運嗰扎咧，即係。 小豆都应该有踢啊！ 冇啊， 小豆都 冇 啊。OK， 系啊 ，OK， 好奇怪嘅墨西哥呢队国家队， 咁其实系让晒啲外流球员。 咁唔系嘅，咁啊领队计数计得叻咯。咁你真系大佬个级数真系差咁远嘅，唔使搞咁多嘢啦。咁啊，我谂即系咁，嗰两场波冇咩值得讲噶啦。咁你另外一场就 乌拉圭， 但系另外一场我记得乌拉圭就摆到超强阵嘅，好似净系冇阿苏嘅啫，好似 啊有阿苏， 都 系 阿苏， 有 卡云尼又有乜， 但 系 有 入波 啊， 阿苏。 O.K. 咁所以就 阿蘇嗰場就嗱，其實都好似話有啲爭議嘅，好似插水爭議咁樣。 係，是但啦， 都慣咗噶啦。咁啊，呢樣嘢亦都意味咗啦嚇，烏拉圭如果出線，咁應該好有可能就會係中止隊啦。 嗯， 因為即係之前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啦，因為 咁啊，荷蘭就唔係， 荷蘭就唔係啦， 嚇， 所以就變第九啦。唉，真係多謝曬佢。 一隊喺分組賽小組接近全勝啊，好似係咪？ 荷蘭和咗場。 系 和咗场 吓，咁啊竟然唔系中止队， 我都讲过， 计历史佢又应该系做种子队， 计历史 计近绩都系啊，大佬 近绩就 亚军世界杯 吓，近绩就因为我都之前都讲过啊，就因为佢而家计呢个 世界排名， 佢计 world ranking 啊嘛， 系啊， 计 world ranking 嘅话，其实你最近呢十场踢得好嘅话，就好影响得到成个 ranking 噶啦。咁荷兰系输过比利时，输咗一两镬添，咁系友赛嚟嘅。咁本來有賽都應該唔需要計落去啦，點知而家呢個 ranking 都係我哋都講過呢件事，即係荒謬絕倫嘅， 非常荒謬。咁我覺得好唔抵啦。咁啊，不過即係當然啦，我都想。 但佢係咪想 push 翻你哋啲國家隊人多啲認真啲踢有賽咧？ 但係似乎好似 大家咪進一步揸過。 唔係，我覺得個例咧係去到好似最近先同你講話個例係咁樣，即係唔係一早大早已經同我嗰個種個構成係咁樣。如果係咁嘅話，我安排有賽我就。約中國踢多幾場啦，係咪先？ 哇！你咁侮辱， 咩中托你都搞错你真系。 咁赢二比零啦，起码上次系咪？ 系啊，我就约恒大， 我就唔 约 比利 时 啦，我唔约德国啦，系咪？我梗系揾啲香港打下啦，有冇好多对香港啦？ 系咁狂对香港。 喂，你讲揾香港打咧就啊，呢个礼拜其实咧就跳要选少少啊，先讲西班牙都有个好大压力啦，就系佢哋揾咗一队喺北非喺中非嘅一队叫做哇英中文我都唔系好记得叫佢咩咩咩咩坚 布基纳法索， 唔系啊，唔知咩咩坚尼亚咁样一个好细嘅国家，一个极权国家嚟嘅，咁就啊嗰、那个国家曾经系西班牙嘅殖民地嚟嘅，咁啊佢哋就走去打啦，打打场友谊赛， 踢咗 啦，唔系咁好似係聽晚踢㗎，我一陣、okay. 再 check 下個、未踢㗎，咁、就引起好大爭議啊！就是、因為咧嗰、個國家咧就係、一個超極權國家嚟嘅，即係個嗰、那個總統啊奧班唔知奧比人奧班拿一唔知乜鬼啦，咁啊即係總之一個極一個獨裁者啦。咁、 okay. 然之後就西班牙嗰邊就有多反對啦，即係話唔應該踢一場咁嘅賽事啦，同埋就係因為後屘就有啲人爆出嚟，就是、因為佢哋收好多嘅氣金，咁、就為咗啲氣金啊，同埋為咗可能就有啲政治上嘅嘢、就是、因為 多數啲 攞石油啊， 唔係多數啲情況咧就係即係揾翻對以前殖民地嘅宗主國咧、通常都係賀啲國慶啊。即係搞嗰啲嘢，咁啊獨立咗之後就揾翻個宗主國去踢一場波。係。咁因為如果你就係講純粹練兵嘅性質，咁西班牙邊有需要揾一隊非洲小國練兵啊？係咪？所以就好有可能都係一個即係政治任務咯。 係。咁啊，所以搞到啲球員就好麻煩啦。即係就咁，但係定就定咗落嚟啦，都要踢。咁啊，但係我哋先唔好講啲友誼賽啊。嗱，先講咗就係今個禮拜啲主打啦，就係啲。附加賽啦，世界杯外围賽，世界杯附加賽啦，咁啊，听晚咧，唔系今晚啊，今晚嘅两点。三點九，一場開三點嘅，有一場係開早啲，冰島就開三點，咁、就四場波八隊，咁我哋都要數一數噶啦，就好重要嘅賽事嚟嘅，咁第一場開早嘅就係冰島對克羅地亞啦，頭先卡妹講咗，另外三場咧就分別就係希臘就會主場對羅馬尼亞，咁仲有就葡萄牙就會主場對瑞典呢場氣慾啦，仲有一場咧就會係烏克蘭就會對 法國， 係啦，咁就四場波嘅首回合，咁、次回合咧就會。喺下個禮拜二就會搞掂埋噶，即係歐洲最後嘅四席就喺呢度出曬嚟。 其實應該全部世界盃都應該知道曬嘅， 應該差唔多啦。 係啊，一頭先講嗰啲， 因為今晚其實仲有非洲嘅第二輪嘅， 仲有非洲係 非洲第二輪就今晚踢嘅，咁嗰度就有五場啦，有十隊啦，咁所以就啱嘅，應該下禮拜二就出曬嚟啦。咁啊，可以遲啲就可以一次過講。咁啊，先講咗今晚呢四場波先啦，就。焦点就将会喺葡萄牙对瑞典嗰场啦，咁就 焦点一定喺 其他球员你哋都唔使识噶啦，净系识嗰两个，即其实揾嗰两个出嚟只抽差唔多啦。一个就 系 斯朗牙道，一个就会系伊巴希莫域治，咁就伊巴就大斯朗四岁嘅，伊巴就肯定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咁啊32岁啦， 系 大约。 应该 三四年， 应该好难啦、 啊、 下个大赛都有 最后争 子，欧洲 C 朗咧就粗粗地，你当佢唔断脚咧，咁啊下一季都可能仲有佢份 嘅。 哇，读得过你哋真系， 系 吓， 咁啊，你明就得啦， 我明， 我觉得呢场其实可以，其他十个球员咧即系排开咧，等佢两个只抽啊， 吓，差唔多系啦。差唔多 我想起咧，以前玩即系细个玩三国志咧，有个玩法咧就系、是、咧，当我唔想同个对手打仗咧，大家拣个武将出嚟单挑， 系啦， 咁咧边一个赢咗咧，就起码就可以俘虏咗对面啲人，就唔使伤咗人哋嗰啲体力同埋士气。 系， 其实可以考虑咁做啊，系咯，我哋两个咧中间打咪得咯， 斗的波啦， 边个赢咗咁咪晋级咯，另外嗰十个唔使踢。 吓，咁啊，全球嘅焦点都系。即係諗住兩大巨星啦，是但有一個就會喺今屆嘅世界盃見唔到佢啦。咁啊，當然啦，有好多係伊巴嘅等，有好多就係 C 朗嘅等啦。咁就所以就 其實一般情況下咧，啲人都係淨係當 C 朗係巨星嘅啫，伊巴就唔係好巨星嘅。 咁啊，伊巴 因為冇歐聯啊嘛。 咁啊 ，C 朗巨星唔係 C 朗 fans 一定多好多嘅。咁如果 C 朗冇世界盃，我諗就。 抵撚死咯！ 抵撚死啊！但係如果你睇你點睇嘅咋？如果你一個酒吧嘅老闆娘咧，咁你又會 唔係？如果你一個 今晚係啊，唔該啊，斯朗， 唔 係 如果你一個 幫手啊， 嘅酒吧嘅老闆咧，你係好需要斯朗， 好需要斯朗嘅，即係睇你係咩，所以就睇你咩立場咯。係 啊， 咁啊，兩個其實都有少少共通點嘅，就係打親大波就唔掂嘅，咁啊。 睇你點講啦，我都唔 多數都係 嘅， 唔 係我反而覺得 C 朗近年係有改善嘅， 有改善， 有改善嘅，嚇， 係 啊， 咁啊，伊 巴就其實以前有少少中看不中用啦，但係近呢幾年根本上就係一個入球機器同埋靚波機， 以前喺國家隊係冇入球保證噶嘛，伊巴不嬲都係噶嘛， 唔係特別標青咯， 係冇啊。是好耐時期都冇試過入波㗎喺瑞典國家隊。是近呢四五年先至叫做開始多返啲入球 㗎啫。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講下呢場波。 呢場波就有一個有趣嘅資料呢，就係頭先我 check 到原來呢即係當然呢場波係葡萄牙就似乎賠率上比較看好啲啦，一嚟就主場啦。咁但原來呢葡萄牙好似係未試過贏瑞典㗎。 未試過贏瑞典。 咁啊，呢兩隊波其實即係我諗一直以嚟都係歐洲即係叫二線頭左右嘅球隊啦。係。原來對決咁極端喎呢樣嘢。 喂，但你如果去講世界盃成績，就瑞典標炳 贏好 多 啦，攞個決賽 嘅。 係 啊，即 係 你講緊 Legabek 嗰八九年，你兩次世界盃、三次歐洲國家盃係入曬決賽周㗎嘛？瑞典咁嗰時係即係都係中流砥柱嚟嘅。 其實交替 亦都係差唔多係伊巴嘅起步啦，即係抱住一差唔多一齊咯。 其實交替咯，即係葡萄牙開始起呢一陣咧，其實係瑞典開始跌啦。係咁講，因為瑞典其實90年代去到2000年中都仲係 OK， 咁啊调返转葡萄牙就90年代尾开始先好啦。 係咁啊两队啦，其实喺整个世界杯嘅外围赛就我可以咁讲啦，因为瑞典就同德国同组嘅，其实瑞典呢就交返出佢哋应有水准嘅啫，因为佢真係冇可能会超越到德国，咁所以佢嗰个第二名呢係合理 嘅。非常值得嘅。 葡萄牙呢你又可以都话佢合理嘅，因为佢逢卵子第二嘅。咁但係如果你睇返嗰个组别呢又系离晒谱嘅，因为佢系輸俾俄羅斯㗎嘛，咁應該即係你未打嗰時佢又係大熱門嚟㗎啦，咁會鑊都鍾意揀第二名，跟然之後就喺附加賽度掠人哋㗎嘛，佢係附加賽專家嚟㗎嘛，咁呢個就係個特色啦，即係但兩隊其實我覺得共通點係唔少㗎，譬如話你睇到成個 squad 呢一條友擔晒啦，咁你睇到兩隊都係㗎，瑞典就即基本上都差唔多係㗎啦，然之後其他嘅呢基本上全部係啲老硬硬嘅球員啦，即係即係譬如你而家 斯比斯恩拿神呢個好啲啦， 卡士唐 以往打過祖記嗰個中堅啊，一時間叫咩名啦？同埋奧神啦，即係而家打緊呢個西布朗嘅奧神啦，嗰個炸啦， 奧神啦，係啦，奧神其實有啲新聞可以講下啦，西布朗嗰個嗱呢個咧就對，如果葡萄牙輸緊咗咧，你係要多謝摩連奴啦，因為摩連奴啊勒慶曬好多瑞典球員啦，咁啊奧神就上個禮拜嗰場英超咧，就西布朗就九啊幾分鐘，咁啊輸球十二碼， 九四分鐘 講曬啦。咁但係賽後個訪問就唔係賽後就發生多事咧，就科波桑冇講嘅。首先就係咧二十幾人就喺條隧道入邊咧就開拖，包括呢個摩連奴同奧神。咁奧神咧就用咗一句粗口啦，就唔知咩 shut your mouth，shut the mouth，shut the shut the 乜乜啦， 乜咁樣嗰啲嘢啦。咁然之後跟住咧，佢就大咁啊摩連奴咧就話就指引住奧神就話你係 Mickey Mouse 嚟嘅，你一個Mickey Mouse player 嚟嘅啫，咁樣咁然之後兩條友咧就爭啲動手，係身邊好多工作人員全部就攔住曬兩條友，咁然之後咧。過咗嗰件事呢就再賽後訪問呢摩連奴仲未停喎。嗱即係你話你即係嗱呢啲係要記錄在案㗎，即係唔好話我費事又話我批評嗰啲車仔球迷啦，4424打完你個領隊仲要抽水，佢就抽到盡㗎，即係佢就話佢仲要佢仲啲記者問佢嘅時候佢就仲要答，佢就話哦，冇啊！啲西布朗啲中游球队嚟嘅啫，攞到一分佢哋已经好啦，开心噶啦咁样样。哇！你睇你，如果你听咧，如果场波你一个西布朗球迷，你系咪应该暗杀佢咧？或者直情，或者搵人直情去佢屋企搏佢咧，大佬？即系好卵差！你喺人哋你喺人身上强抢两分之后，仲要讲埋啲咁嘅说话，咁嗰、那个喂佢真系，因为佢明恰嗰个领队，佢明恰嗰个领队系嗰条靓嚟噶嘛？奇辣个访问就戇鳩鳩嘅，成即係直情係唔知點答咁啊咁同埋嗰個係有個花邊新聞就係、是、記唔記得嗰日嗰個球證係邊個啊 Marina 自己承認咧佢係阿斯東維拉等嚟噶嘛咁嗰個係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嗰場波後屘抄翻出嚟咧就原來 原來本身唔係佢吹嘅，就唔知嗰日咪唔知邊個吹咧，就嗰條友身體不適，跟住足總就安排咗 Marina。咁而家呢個事又喺英國喺英格蘭咧，就有報道就話希望英格蘭足總咧，但係要即係、就是、要審查嗰啲 背景、 球證嘅利益衝突，因為西布朗、伯明翰、阿士東維拉係同市噶嘛，打比嚟噶嘛，附近啦、啊，同埋、 啊、 死敵嚟噶嘛，西布朗同維拉係死敵嚟噶嘛，咁你揾個 Marina 吹，咁咪九啊四分鐘俾嗰頭十二碼，咁大家即係可能會有多聯想噶嘛， 揾利物浦球員吹慢， 係啦，我都好難避免嘅， 好多微言，咁嗰場，咁然之後嗰場波就。其中一位球員就係奧神啦，奧神就一定會將呢一種 passion 咧，就會帶到去呢、這個、即係 其實我想 瑞典嗰度，咁然之後就呢場波就會懟呢個。 如果我係奧神咧，我會問翻阿摩連奴咯，就係、是、你話我係 Mickey Mouse player， 即係，但我想問下摩連奴，你有冇踢過職業波？ 嗯， 系咯， 系啊， 即系你凭乜嘢话我 Mickey Mouse player？ 系啊， 即系你即系话我唔普啫，但我起码都叫踢英超喎。你有冇踢过普超 啊？唔系，我想 佢冇，佢冇选择讲咁多嘢，佢系想喐鸠佢啫， 佢就想 shut down。 系啦 ，up 啫。 唔系，我想讲少少，分少少咧，因为其实我系喺 Yahoo 睇到段新闻啦，咁我就 share 上 group 嘅，咁因为我就睇下边啲留言，我都好拉扯嘅。咁其中一句话，其实你唔使庆噶，你话翻佢。Donald Duck 咪咯， 系啊，又得 Donald Duck Manager， 系啦。 第二个就有网友就话，即系呢个就冇事，但我都几幽默佢就佢其实佢谂唔通，究竟米奇老鼠系即系一种点样嘅侮辱咧？ 系啊，其实唔系，我谂系唔系，我都尝试揾佢。 其实咪系， 知唔知？但 其实咪 即系咪话你 即系芬妮啦，滑稽啦， 滑稽灰鞋啦， 唔 serious 咯， 系。吓咁啊，所以就即系有段咁嘅新聞啦，咁所以呢个可能系伊巴同 C 朗以外嘅一个，即系大家可以集中去睇啦。咁同埋你话两队嘅分析咧，我哋都要大家其实都要问下大家就 系 会睇好边一队啦。 吓，即系唔系？其实我问你，应该系你最紧要讲喎。 啊， 你俾一个 先表态啦， 俾一个好坚定嘅答案俾我。 咁有，我一定分析咗先问你哋噶嘛，系咪先？ 你讲先。 唔系，我梗系我会睇好葡萄牙嘅。 哦， 第一佢真系一个即系一个附加赛杀手啦。第二其实咧你。嗱，你我哋头先都未讲完就系、是，其实两队波个另外一个共通点啊，瑞典虽然嗱，瑞典咧就系、是、除咗伊巴之外，其他球员都系不济嘅，就系老啦。但系你葡萄牙咧，其实除咗 C 朗之外，其他嗰啲又系不济嘅，嗰啲啊未必系老，就系、是、好多都系已经喺佢个职业生涯里边咧，已经开始 down slope， 同埋垃圾又多啦，包括 烂泥啦， 有早出名嘅烂泥啦呢啲嘢。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单天保自尊。但系个问题点解我会睇个葡萄牙少少咧，就系、是、话。你起碼葡萄牙嗰邊都仲、除咗斯朗之外，仲有一個比比，咁啊比比條友又癲噶嘛，咁啊癲嗰個又睇住癲嗰個， 而家奧神都證明咗佢都有少少癲。 奧神就唔肯定佢係咪癲，但係比比你好肯定佢精神有問題，咁你佢又會。將會就會睇實呢個伊巴啦，咁所以你起碼伊巴都會俾一個比睇住啊，咁但係你問題就係瑞典嗰邊冇一個癲佬就睇住 C 朗，咁 C 朗係最中意恰細路噶嘛，咁你真係稍為就係話係有一兩件，你譬如話你而家嗰隊中堅馬田奧神同埋約蘭斯奧神兩件，一件打洛域治，一件打西布朗，你而家要走去搞呢條友啊，咁啊開正佢嗰飯啊，專恰細路，咁佢又兩三球嗰啲，即係當打下佢就當咗佢喺皇家馬德里咁樣，所以我覺得就即係你話當你話單天保自尊嗰樣嘢咧，就好似係葡萄牙會穩陣啲咯。咁、所以我係會稍稍睇好葡萄牙。 但係亦都有個往績咧，就係、是、呢個附加賽專家咧，首回合通常都打得唔好嘅，係同埋成日都唔贏嘅， 係即係都係和咗。 即係通常係去到次回合咧，好多時候安排次回合先打轉場嘅。 但係首尾門係瑞典喎、 啊。係啦，今次調轉咯，今次調轉。 首尾門係瑞典喎、啊，即係 唔知咧。 呢、這個會係葡萄牙，如果呢場波葡萄牙和咗 嘅 話，好大鑊。 我都講過啦，即係佢係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噶嘛。係。通常真係唔係要最後兩場發揮得最好，佢最後一場先發揮得最好。係。所以可能呢一場。 以往對波斯尼亞又試過啦， 啊、 都係咁樣。 好似係和之後突然間數人哋5-0。 係啊。 好似有啲少少。 就會反高潮噶嘛。 係啊，佢硬係真係去咗一場。 你見到 就嚟死先肯出嚟。 你見到佢上屆對呢、這個世界盃，唔係外圍賽嗰陣時都係㗎。 頭一兩場又係唔係唔多掂， 佢有場好似4-4對阿塞拜疆定唔知點樣， 即係我記得印象中就嗰晚呢對北韓嗰晚呢啲人仲喺度同景，屌北韓係會贏部 你講決賽周入面， 即係你記唔記得，即係佢每次都係搞到拉屎嗰場，咁但係佢好反高潮狂掃北韓， 佢下半場入4-5球， 係啊，你記得我仲記得有啲我喺大陸嗰時喺大陸睇嘅，啲人諗住佢嗰鄭大世又朗尼嚟㗎嘛，好撚勁啊，咁啊， 同埋有 隨時贏葡萄牙㗎，咁呢場屌好啦，好笑啊，睇翻轉頭 入波唔記得咗， 唔記得咗 邊個啊？ 北韓有入波， 好似零 有一個， 有一個， 冇，對巴西先有，對巴西先有一個， 係記得啦。咁所以就呢個都係可以留意住，咁但係即係 overall 我諗啊，我當兩場計啦，咁我自己會較為睇好葡萄牙咯。你哋咧，我需要問你哋噶嘛？ 譚妹講先啦。 係啊， 我梗係瑞典。 譚妹好少我同你係同一陣線㗎，知唔知？ 我梗係 要葡萄牙啦。 喂， 咩啊？即我係咁葡萄牙。 我想集亂你先，我同你哋都係同一陣線嘅。O K， 但我唔係特登，我係唔係特登想等佢嘅。O K。 因為我唔係太登啊，所以我要講啲正路。 係喎，我哋 我成日諗住登翻利物浦，我都登唔到。我知道我今次要講啲正路嘢，我真係想瑞典。 我哋最近計過啲數咧，原來啲登咧，即係卡會係比較優勝嗰批嚟嘅， 超勁啊！卡會 唔係，梗係唔係啦？瑞典咯，我真係覺得。 O K， 咁樣咯。 阿的哥咪想講幾句。 我覺得葡萄牙嘅，即係你第一揸住個主場啦，第二嘅係你始終，我覺得葡萄牙嗰邊始終個質素高啲，即係高過瑞典個級數上。 其實當打嘅 球員 比瑞典多啲嘅，係 啦， 譬如皇馬幾個啦，起碼都 暮年㗎啦。瑞典嗰個青黃不接，我哋都講過好多次係有啲問題。 佢啲艾文達啦嗰啲，即係搞好耐。 係啊， 係啦，咁所以如果即係呢場波，我要啊，我一定要葡萄牙咯。但係唔係好識入波㗎，即係我覺得兩隊波都唔係話好識入波㗎。你俾我揀嘅葡萄牙贏。跟住細，跟住 C 朗手球咯。你要博葡萄牙贏，係一定 C 朗入波噶嘛，冇得揀嘅呢場。 其實我覺得除咗睇兩個巨星咧，頭先阿 Chip 咧提咗艾文達咧，其實兩邊咧嗰啲元老級咧， 保斯利加 都值得大家懷念。屌你，仲有曉高艾美達啊，大佬葡萄牙 有冇？ 曉高艾美達對艾文達其實咧都係當年都係一個幾。即係都有睇頭嘅， 都 係嚟㗎，大佬。曾經大家兩邊都好威過。 誒，英超世冠人。 誒，唔係曉武，曉武買埋喺雲達嗰期好都 OK 㗎。咁你艾文達喺保頓嗰陣時又好撚勁㗎，咁所以其實。如果你有兩件超級巨星傷咗，大家又出件老嘢出嚟，咁都幾懷舊嘅，即係兩隊波。咁啊葡萄牙、瑞典仲有啲咩可以講咧？兩隊 我有少少幫瑞典打下氣啦，即係估物論得唔得啦。其實我覺得瑞典如果踢到，譬如我記得即係最近呢一年對英格蘭試過贏，即係入四球嘛，二百。 嗯。 係啊。 對 德國嗰場 3-5 咧， 3-5係啦。 仲有你如果你講分組賽咧，要不能忽略嘅就係咧，其實整。个分组瑞典个主场系好强嘅，佢净系输过俾德国嘅啫。但你话讲反复咧，就真系唔即系葡萄牙认咗第二，系冇人敢认第一。 瑞典其实就今年个防守系差，好似系失咗14球。 防守系冇错，啱。 咁 佢防守系真系 入嚟唔够输啦。 系啊， 但系其实如果你打得翻呢个水平嘅话咧，咁其实你唔应该惊葡萄牙。即系如果你打到德国同英格兰。都可以撳入咁多波嘅。 瑞典個死門係真係喺個中後場嘅，即係你見到直情成後場係冇一個人可以孭住嚟踢嘅。即係你睇到你話對中堅兩個奧神，跟住你仲有嗰、那個仲有嗰個安東安通神啊，即係嗰、那個。即係個都係神嚟㗎啦，個安東神就喺博洛尼亞踢㗎嘛， okay. 即係全部都係啲好次一級嘅球會踢㗎，即係其實你睇到個後防失球係嗰個問題。 但係今場其實佢好簡單嘅，佢揾兩三個人咁圍住阿斯朗咪得咯。 唔係，種問題就圍到啊嘛。 係啦， 斯朗 就但我即係我即係呢個就賽前估計咯。我就覺得你起碼你葡萄牙有個癲佬去搞啊伊巴啊嘛。咁所以即係嗰件亦都搞得到啊！你以往睇嗱對決唔係太多嘅，但你見到你我會記得翻，譬如呢一兩季嘅歐聯啦，皇馬有對過 AC 啊，咁你見過其實都係有試過揾比嚟。搞鳩啊！伊巴謙莫迪都有試過一兩次咗緊啦。咁係講級數，你起碼嗰個都搞得起先啦。係咁、但係你嗰班眾神，你要佢搞啊、搞啊波神，咁你好撚難搞嘅。即係我就覺得會係咁咯。 OK， 係啊。咁我哋不如就休息一陣先啦，翻嚟再講埋其他嗰幾場啦。Okay.